索 给我们的朋友，伊萨伊萨玛尼那，献给我们的朋友。

山岗。 深情相望，哦，深情相望。 分别两样 相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 亲戚他远不人归。

星星，星星。

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。我想你，我知道你嫩绿的小苗，那一只仙鹿角，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，那一座正在崛起。手中的风筝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 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关牧村演唱的《风啊你吹吧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下期的音乐在旅途，再见吧。 头发，风啊，你吹。